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3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两位，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大搜家的朱小晨，你好。 高燕好，大家好。 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还是会给大家一些福利哈，只要是您有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把您的手机号还有您的姓名啊一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大家来打电话。好吧，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个疑问啊。有位朋友问到说，请问这个新北京人如何来申请这个公租房？ 我们说这个新北京人怎么申请公租房，咱们先定义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新北京人啊。新北京人这里指的就是说有稳定就业的非北京户籍的无房家庭。那怎么认定呢？就是说想申请公租房的这么几个条件需要满足。第一个就是说年满18周岁，但是呢不超过45周岁。第二个，申请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且按照住房的限购政策有购房资格。这是什么意思呢？申请家庭的成员没有一个人在北京有房的，并且具有购房资格。第三个，未签约配租配售其他保障房，也就是说呢，家庭成员您之前没申请过别的形式的保障房。第四个，申请人工作单位需位于本市且在本市注册，所处的行业呢符合北京市产业发展需要，未列入产业禁止和限制的目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您这工作单位啊，第一必须得是咱北京市注册的，第二个呢必须得是符合咱北京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别是什么像那个北京市不能注册的这些公司，就比如一些危险的行业啊，或者是怎么样。第五个，申请人家庭成员需有一人在项目所在地或城六区工作。这个就很简单理解了，就是说您这家庭成员必须有一个人在申请的这个所在地在这儿工作，满足这几个条件就可以了。那说在哪儿申请啊，就是说有一个网上登记的地址，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在这网站上您可以申请。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可以先去您所在地的居委会去打听打听，这个也是一个渠道。那申请公租房的流程是什么呢？第一肯定就是说意向登记，先 把您这些资料登记上去，然后是有一个资格审核的这么一个流程，审核通过了之后，那就可以进行这个摇号配租这个环节了，最后就是选房签约，也比较简单。 那如果比如说这个北京人怎么去申请这个公租房，是不是应该差不太多吧？ 对，对，北京人申请公租房，您就可以直接去您当地的街道居委会，然后去填一个 户口所在吗？ 对， 户口所在地的居委会，然后把自己的那个申请材料，然后或者您不知道有什么申请材料，然后先上那个居委会看看需要什么材料，把自己的材料然后提交上去， 然后就等信儿， 等信儿就可以了。 对，是的， 然后这个是没有像什么工资的限制之类的，没有。 这个还每个区可能还得去居委会具体问 一 下， 是吧？ 对， 好，我们来再看第二个问题，这朋友问到说，这个专家好啊，自己北京的房子想赠予给这个父母，怎么走这个流程？ 房屋赠与，上次咱们 简单的说了一下哈， 就是受赠人一定要具备在京购房资格。上次这个我回答错了，就是您想将您名下的房子赠与给您的父母，您的父母需要在京有购房资质后才可以接受您的赠与。 对， 所以首先您的父母要有一个北京购房资格。这个流程大致是先提交受赠人的购房资格审查，然后再提供直系亲属证明和赠与协议，然后是缴税，然后第四步是过户，第五步是领房本。 就是反正就是先看有没有购房资格，对吧？ 对， 这个和这个遗产那个不太一样哈。 对， 遗产呢是说你可能没有购房资格了，你也是可以 是的 有这遗产的，但是如果是赠与的关系的话，那你不管是赠与儿子女儿还是赠给父母，不管赠给谁，这个人必须得有这个购房资格才可以。然后另外说到这个公证这事儿也是啊，这个有些这个区县就是有这种直系亲属的，如果比如说能在一个户口本上或者什么的，其实就不需要公证了。那有的可能还是需要的。 是， 所以就是赠与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哈，并不是说所有直系亲属之间就一定赠与比较值，因为这个还得牵扯到一个税费的事儿嘛。在这儿也算给大家提示一下， 对， 如果说这个房子是属于这个满五唯一的，那肯定还是走这个买卖，对 对 对，会比较的值，因为它就只需要有一个1%的契税就好了。 对， 当然这个房子我所说的房都是140平米以下，就这种普通住宅啊，非普咱们单说啊。然后那如果比如说这个房子它不是满五唯一，那有可能就赠与会比较值，因为赠与是只交一个3%的一个契税，好像是啊，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钱了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您这个房子的这个情况， 对，还有受赠人的情况， 受赠人的情况，没错啊。好，然后呢，赠与的这个材料啊，刚才节目简单其实说过了哈，就比如说身份证和户口本这种肯定是需要的。对吧？ 对，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房屋的这些证件啊什么的啊， 或者可能像有些地方还会要提供的出生证明，然后或者是刚才高燕说的直系亲属关系的户口本，然后还有你的这个房屋产权证原件、复印件，以及房屋这个共有权人的书面同意书的赠与声明书，然后这些可能都是在办理过程中需要的一些材料。 所以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材料啊，您可以到那个就是税务机关，或者是到楼下这个各种这种中介啊， 对， 去问一下，他们非常的清楚。好，我们下面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因为我们今天这动感北京还问呢，说这个现在这个外地的朋友在京有稳定工作，那么怎么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如果是这个嫁给了北京的人员，户口还没过来，说能申请保障房，那我觉得就以家庭单位申请呗，就是只要有一个人是北京的就可以了。 这两种情况咱们先说这个新北京人，也就是说不是咱们北京户口的这些朋友怎么申请。第一是现在北京16区除了东西城之外，其他14区都有共有产权房，但每个区共有产权房的这个政策是不一样的。就拿咱们刚刚结束申请的这个昌平共有产权房来说，昌平现在是这样，分两组，第一组就是在昌平户籍，然后第二组就是说在昌平工作的非昌平本地户籍，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新北京人。所以说您如果不是您如果是非京籍这种朋友，然后密切关注一下您工作所在区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申请的这种政策， 您是具备这个当地的这个资格的。第二个就是说，您如果是非京籍，但是您嫁了一个京籍的爱人，然后您也算京籍，算京籍家庭。 以家庭为单位， 以家庭为单位的 进行申请。 对，然后这个另外他问说，现在这工作坊大概多少钱了？这个刚才就可能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嘛， 对，对，每个区肯定也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每个房子都不一样， 对， 它 位置不一样，然后有那个咱们通常说的户型不一样， 对， 然后像 大小不一样， 对， 它都不一样， 对，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朋友问题，说专家好，东西城总价550万以内面临小孩上学问题，说请专家给个支个招啊、嗯， 是这样，就是我们看东西城，他可能只为了上学，然后550万以内的这个价格，对于东西城的房子来说确实不是很多，那这个价格如果在西城买，那我们只可能就是在一居或者是50平米左右或者是有小两居的户型的话，基本上是在天津寺附近，那就是说西城，我们看西城的教育呢是属于比较平均，那它的教育在北京呢也是属于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但是呢在这个天津寺呢来说，这个附近呢我们说又属于西城的一个比较低洼地带。所以在我们再看东城呢是学校资源比较平衡，在北京呢也属于跟北京比如说是石景山或丰台以前这种来比的话，就在没有教育集团之前，东城的教育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现在东城9年一贯制的学校比较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考虑小升初的时候就不用再伤脑 心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建议就是550万的预算还是考虑东城比较合适一些。然后这样呢我们又能买到一个面积稍微大点，因为我们知道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您可能还要去接送他呀，然后 照顾啊什么的， 对，可能还会有老人在一起，所以尽量能买大一点，在这个两个区域尽量能买大一点还是买大一点的。所以东城的优势就在于9年一贯制的学校比较多。 所以啊，确实这个西城呢价格比较高， 对， 最起码得10万加以上， 是 啊，这个基本10万左右是很就算低的了啊， 对对对， 你好的地方可能得13-14万， 对， 所以你看你这样的一个价格算起来确确实实，那天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好像550万的话也就买个40多平50平 差不多， 也就这样，你算吧，就按照10万一平算，你得500万呢， 而且这个价格在西城来说我们要找学校可能也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一居啊，还是家小一居， 对， 这个确实住起来不太够，当然你如果但是一定要买的话呢，就建议您找那种稍微好改一点的那种格局的户型啊，好歹比如说是不是能够弄成一个小房子，就是比如说有看有5平米光睡觉的地儿， 对， 也行啊，这反正得找找啊。好，来看一下下面的问题，说请问首付400万左右想买50平以上以及以上550万左右以内的房子啊，也是这个价格，朝向要有南，不要顶层和地下室，兼顾学区啊，东城区的话呢要离这个蓝天玉祥幼儿园近的，或者西城能买到什么，这个刚才那个问题有点像啊， 对， 这位朋友说的就比较具体了呀，但是按照他这个需求呢，按照他这个预算和这个面积的需求，要是在单价差不多11万以下的这种房子，在西城好点的，就是比如新街口这种地儿啊，就可能德胜学区这种地儿可能就不太好找了。在东城可以看看，像东城这边推荐青年湖一带这块呢，环境肯定没得说，配套也成熟，像那个青年湖北里这种可以差不多能买个一室一厅60平的这种，大概500万出头的这种房子也是有的。那西城这种广安门商圈呢，位置也算不错，但是就是说靠近这白纸坊这一带稍微偏南一点，然后也有地铁，交通也算便利，像就刚才像郑鑫说的天津寺一带，像这种550万左右的这种小户型，但是呢房龄就比较老一些，在大概在就是70几年到90几年之间了。对， 主要是找新房子的话挺贵的， 是大概也就500万能买个2室1厅60平的，就刚才咱们之前说的那个，对，那个问题差不多。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这个挑一下啊、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些这个地方吧，就是虽然这个价格差不多能下来、 嗯、 但是有的呢可能是没有电梯的，那有的可能是那种老电梯，那有老电梯也比没电梯强。 对，是。 当然有，我看有的那个楼好像还是一边怎么说，就是、 嗯、 就他那个楼啊是隔层有，就是比如说你一三五层有、嗯、然后二四六层没有。 哦、我知道这种 是还有这样的楼、 嗯、这种比较像那种回迁房。 对对、 嗯、 就是反正因为这种老城区这种比较多嘛。 对对对。 啊、所以大家去实际去看一下、啊。 嗯，那种老楼是说就比如我家住四层嘛、 嗯、 那可能四层正好没有电梯。 对， 我需要坐到三层再上一层才有电梯。 对对 对, 对。 别看这一层，那如果真的是如果以后有老年人住的话，这一层肯定都不方便。 对、嗯、那肯定还是要找这有电梯的那层比较好。 对。 但是如果说实在没有又这个房子你又比较喜欢、 嗯、 那也比这个所有都没电梯的强。 是 是。对。好歹就一层。啊，所以这点都得去亲自去看一下啊。 对， 或者说您要买一层，那就当然就考虑就多了，就是没有关系了、 嗯、 啊。我们这边有位公众号，然后这个 Harry 说：“你好，请问这里可以咨询问题吗？”可以啊，您就持、 嗯、 大家都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发送给我们，我们就能看得到了、 嗯。 来，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北京女朋友想贷180万的商贷，收入证明不够，说我可以成为她的担保人吗？我们单身的话， 这个首先是，您二位是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女朋友申请贷款，您暂时是不能作为担保人的。一般的银行要求担保人是以亲属，就直系亲属可进行担保。那收入证明呢不够的话，可以向银行提供一些兼职收入啊，像那些直系亲属贷的那个担保啊这种证明。 嗯、 那在这儿咱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说那个贷款要求是怎样的呀？房贷的贷款要求，首先那个年收入，因为一年之内包括一些基本工资、奖金、福利的总和，并扣除像那个，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税后嘛，个人所得税啊、保险金等。如果开具的是税前收入的话，要减除个人所得税之后再计这些收入，也就是说，这个证明是咱们的工资啊、保障啊、保险发下来之后扣除税的这个证明。 嗯。 减除后的收入必须满足月供的两倍以上，也就是说，我房贷的月供，比如说是一个月一万、 嗯， 那我的收入 工资要有两万， 一定要是两万。 对、嗯，到手的工资就是其实我们说的是净收入。 嗯、 对、 嗯， 那说那我没如果说我没有工作单位，那没有人给我上保险怎么办？就是这些私营的业主，比如我开饭馆的、 嗯、 做小买卖的这样，那私营业主的收入证明要正常开。只需要咱们的购房人提供一些公司的资料， 嗯， 就比如您就是自己做买卖，您也是一个小公司呀，然后比如营业执照、正副本啊，组织机构代码证啊，税务登记证啊，包括您对公账户近半年的流水啊，反正是能证明您那一年的收入的 业绩。 对，那自由职业者怎么办？就比如说，那我是一个直播的。然后或者是说我是一个那个自由撰稿人、 嗯、 那这种职业怎么办呢、嗯、如果有存款可以提供存款证明，那如果没有呢，那就需要前往那个有收入进账的银行办理流水单。就比如说我是自由撰稿人，那个我写稿人家给我打款的这种银行账户，然后办理一个流水单、 嗯、 反正就是能证明您的收入、 嗯、就有持续的这种收入。 对， 对， 持续的收入、 嗯， 一般其实像自由职业者，他们最后买房可能基本上还是全款比较多。 嗯， 然后他们在就是尤其现在这种市场下，然后提供的这种像银行贷款呢，可能被拒的比率会稍微高一些。 嗯，那咱们就说起这位朋友问的问题，亲属担保的问题啊。那当借款人没有按照这个借款合同还款的时候，也就是说您的这个承担人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对， 现在很多银行都有这种亲属担保的这种业务、嗯、但是现在来说呢就是说目前的信贷啊比较紧张，就是很多银行可能亲属担保这块可能还会谨慎的做。 嗯， 对， 所以说那个要不您就是再等等这个信贷放松了，或者说您再努把力然后多挣点钱。 对 对，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信贷的这个事儿啊，就是担保这事儿啊，真的应该，怎么说呢？一定要， 就是谨慎谨慎再谨慎。 是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说一些关于房产法律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可能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因为这个担保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啊，所以就是当刚开始可能大家觉得都挺好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是的， 然后呢就给担保了，但是真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人家就会去找你的担保人， 对， 啊，但是呢这个法律这个责任这事儿，大家不要想的那么轻松哈，我就给担个保，其实也没事儿，但真不是这样的， 是的，特别是公司买房这块。 对对对， 很多时候要有担保人， 没错，要想清楚，一定要想清楚，哪怕之间比如说我们在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呀，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哈，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权益的问题啊。 嗯， 好，然后我们下面就再来看下面一个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有朋友说380万的两居室，买个可以上二流学校的房子，可以考虑哪些商圈啊或者是什么的。 这个临近年底真的是问买这种想上学的这种朋友比较多啊，可能是想过完年就在置业呀，这种有这种需求。 对， 那像他这样呢，就可以考虑一下劲松的商圈。像劲松商圈位于咱们都知道位于北京的这个三环，离什么国贸 CBD 呀、双井这种像大型的这种商圈比较近。 对， 那公交地铁也方便。嗯。那商圈内呢，就劲松商圈，像咱们说的，它其实也是房龄分布不均，像咱们就是三环以内都是这种情况，那分布着一些八几年的甚至在2000年不等的这种房子。嗯，它这个价钱推荐农光东里那一片的，大概能买一个不到60平米的这种小两居，嗯，可以去看看。 然后像刚才说这个劲松这个商圈哈，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我知道有很多这个在比如东边上班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可能都是在那边去买房的，而且那边交通还是挺好的。 嗯， 然后这个380万确确实实我觉得还是挺不太好找，但是也还好吧。 如果就是说您说那个我不想买那么小的房子，那您可以往城外看看，咱们这个北边西二旗这种附近也不错。 嗯， 像这380万能买个稍微大点的小70平的这种两室也是可以考虑的。像西二旗西三旗的这个区域其实现在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 嗯， 像周边有什么上地商圈啊，这种五彩城这种商业配套也是挺棒的，就看您了。 没错， 其实我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朋友是想去上一个二流的学校吧，就是选了一个学校，然后就是再找一个房子。那其实刚才小陈推荐的，就比如说西二旗或西三旗这附近的房子，包括回龙观啊，我们之前觉得说是昌平的教育不好，但是就是说现在有大批的码农，我们要知道这些码农的他背景啊，不仅是北大清华，甚至还有就出国留学，然后又回到就是像百度这些科技公司上班的，然后在这些地方置业，所以可以想见的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教育水平会非常好。 嗯， 就是这种好呢，其实我们说之前我们要为什么要买这种好的学校，其实买好的学校是买了一个好的环境。那其实比如说你的孩子的这个环境是你孩子同学的父母都很认真的努力，那其实你的孩子也是浸润在这种环境里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个未来的发展眼光看我们这种上学的环境。 嗯，没错。而且现在以后啊，整个这个全北京市都有一个这个平均就是教育平均化的这样一个一个趋势啊。就是而且有一些新的这种楼盘，然后它配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学校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是密集扎堆的一些地方，可能这些学校资源教育资源和这种医疗的这种资源都是会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对，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而且这些地方毕竟这个房子新啊，而且另外一个各种方面的这个怎么说，就是以后的发展也会很不错，住起来很舒服。 是的 啊，比些老旧小区确实舒服很多。 是的， 嗯，好，我们下面再来看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啊，说想问一下，说外地呢有套这个商贷，在北京呢用这种公积金算首套购房吗？外地还有一套给父母担保，对我办理公积金贷款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影响？有商贷，你在北京那肯定不能算首套吧？ 他在外地有一套商贷了是吧？ 有商贷，但是他说在北京用公积金算不算首套购房呢？ 在北京有房吗？如果在北京没房的话算首套，因为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的，只认北京的房，只认北京的房。所以说您如果在外地有一套房并且有贷款的话，在北京买房您如果是商贷的话那不算首套。 就是 如果您是公积金的话就算首套。 万一您的公积金不够 然后您要是组合贷了或者商贷了，那就是二套了。 对， 然后就是必须的保证是你这个公积金能担保贷下来你这个房子。 对，嗯，你要说我多交点首付，我就公积金贷款，那完全可以。嗯， 然后另外他说，如果说是这个外地还有一套给父母担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房子，说对他办理公积金贷款后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给父母担保， 就是父母贷款，他为父母担保是吧？ 对，就是 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应该是没有问题， 就还是要看他自己有没有房子。 对 对， 嗯，好的，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这个。请问我想买这个西城和海淀的房子，总预算在500以内，买哪个区域更合适一点？最近今天怎么了，大家都是500万的一个预算啊。 这个都想着过完年赶快置业，趁着现在可能市场比较冷静。是这样的，您如果是想在西城和海淀买房的话，这个西城的房子虽然说还可以，但是说北二环到三环这块差不多都600以上，如果稍微好点的房子，那个别的房子可能比如那种一居的呀，或者刚才咱们现在聊的情况不是特别好的， 嗯， 可能500万能拿下来，但是说集中在南边， 对， 广外这块， 对，广外天津四的， 您如果说海淀呢，就可以稍微是选择的多一些，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聊的西二旗啊、西三旗这一带。那西城呢，建议您去看看这个灶君庙、灶君东里那边，还是刚才咱们聊的那样，60平呢差不多是500多万，520万左右能拿下来。那海淀呢，就比如北太平庄这一块可以去考虑一下，像农科院附近的房子，其实它这个小环境也是不错的，就稍比较学院派一些，因为周围大学比较多嘛。 嗯， 然后您就是晚上遛弯啊散步可以去大学里，其实感受还是挺好的。百望那边也可以去考虑，像百望距离西二旗也比较近嘛，如果您是在上地啊中关村这一带工作，其实住那边然后去感受也是比较不错，挺舒服的上下班。还有一个地儿就是马连道区，您也可以看看，550万能买个60平的房子。 马连道那边就是道路比较拥挤，然后交通 不是很方便。 对对对对， 反正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去亲身体验一下，然后呢，包括您在哪上班，然后从这个地方，比如说到这个你要买的房子这个地方，看看是比如开车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多长时间坐地铁或者坐公交啊，哪个更加的这个方便一点？当然还是要找这离单位近点的最好啊。 对 对 对。 好的，那由于时间，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啊，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还是来说一下哈，就是大家各个房产的一些问题。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专家，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您好。 高燕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朱晓晨。 高燕好，大家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下半段的一开始，我们还是看了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在房住不炒这样的一个号召之下，这个租赁呢成为了2018年住房政策的一个关键词。各地的政府、开发企业、金融机构等纷纷发力，求解租购并举的这个大的命题。要让租房也是品质生活，长租即常住，长住即安家的这样一个住房理念，从骨感到丰满。那当前仍然面临房源偏少、市场不规范啊、租购不同权等一些瓶颈。那对此呢，融通有无、配置资源的金融体系，除了提供贷款还可以做些什么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啊。还是很多朋友觉得说，这个我其实是想租房，但是呢，毕竟现在刚出来这样一个说法或者一个政策，还没有说全面的这种推开，而且也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可能大家还是有些担心吧。 这个首先啊，咱们租购并举可以说是咱们贯穿2018，甚至是今后2到3年的这样一个房产政策。那有人就问了，那银行其实之前对于商品房的这种在商品房这种里边的关系就是提供贷款。那有人就问了，那如果在咱们这个租赁住房，这银行除了提供贷款它还能干什么？ 嗯，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大家就想银行呢，它就是金钱的一个储备，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提供一些贷款的这种服务。它其实银行在租购并举这样一项房产政策里，它主要的就是提供一些给这些购房人、租房人提供金融服务，这是它主要的要做的工作。那咱们现在这个租房市场的现状是什么样呢？2%，第一个，城镇居民家庭租房率不足10%；第二个，长租公寓等房源不足10%。还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说，没有运营管理的这样一个成熟品牌。所以咱们国家大致做这个租购并举，就是要 把这一租房的这一项业务去走向一个正规的合理化的这样一个市场。 嗯， 那银行除了它这个提供贷款还要做什么呢？其实提供的不仅仅是租金贷款这样的一项服务，往后呢还会有一些租金分期、租金保理、租金保证金管理，包括咱们现在新兴的一些信用免押、诚信积分等这样的服务。现在咱们市场呢，就是租金就是押三付一，是一个行业的惯例。那如果是将来以后，可能会付三押一，可能会打破这样现在咱们现行的这样押三付付三押一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的状况。 对，就是能更加灵活吧，我觉得。 对， 是吧？然后当然这种银行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说完全的推行开来。 对， 我知道好像像中国银行是不是好像有这样的服务，但是现在也没有说完全的这个落地呢。 对， 那我们很多这个租客呢，我们现在其实都在期盼着啊，能把这些进行下去。而且我们也特别想了解，就是比如说我去用这种租银行的这种贷款租金的形式， 对，我的信用积分可不可以啊？ 对，然后呢，我的这个利息是多少啊？是吧？这个很多朋友说，那你如果说你的利息比这个我平常租金还要高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对 吧？所以它的利息是多少？是不是能够像我们买房似的，可能公积金这种情况，比如比较低，那我们的当然肯定是愿意去用的了，对吧？所以就是一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等它落地 了之后。银行要做的就是让消费者更加灵活、低成本的支付房租。 对，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种长租的这种房源啊，这个也是个问题，尤其是在一些说了好多次了， 对，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学区周边啊，这个长租是一个真的很迫切的一个需求啊。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这个问题啊。2018年的这个房地产的调控政策啊，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一个定位啊。这个1月份呢，政策效果也是比较显现的，市场整体也是平稳运行，各线城市的成交环比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下降。数据显示，2018年的1月份啊，监测的主要城市的成交面积呢环比下降18.09%，超80%城市环比下降，同比则上升了19.22%。月内一线和二三线呢代表城市成交量环比呈现不同程度的回落态势，政策效果也是持续的显现。环比来看，23个城市下降，长沙的降幅是最明显，是61.02%，北京次之，降幅近60%。环比上升的城市当中，像西安、泉州啊，升幅也是比较的明显。同比来看，20个城市上升，泉州上升幅度明显，宁波呢是次之。 我们分各线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的是27.92%，其中呢，像北京啊、广州啊，降幅比较大。均超过了30%，一线城市同比下降了2.65%，北京降幅明显显著。二线代表城市呢，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8.97%，同比上升23.89%。三线城市成交面积较上个月下降了6.25%，同比上升18.7%。在这个整个月内呢，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了各地陆续的召开了住房城乡工作会议，然后其中呢，像福建、山东、四川、甘肃、湖北、青海，在2018年呢，都将通过运用立法呀、土地、金融、行政等手段，分别从制度改革、结构调整，还有政策调控和土地供给等方面，然后大力发展我们刚才所说的住房租赁市场，然后推行棚改工作，然后像这样呢，就其实是抓好了房地产的市场的整个的是分类调控。我们刚才上一个话题也说到了，现在中央呢积极推进的是租售并举的这样一个住房体系。在2018年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包括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以及商品住房这三大类的住房市场，将成为我们整个在住宅市场里的三驾马车，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 对于咱们北京市民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房价终于降下来了。其实降的呢，现在目前来说是成交面积，也就是说这个 卖房买房的人少了，这也跟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有关。临近年底，然后大家都忙着过年，有什么事儿都等开春过完年再说。其实大家也不必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然后每年过完年都是一个房价有小幅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房价到底是今年过完年涨不涨，其实还是咱们拭目以待。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想问到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这个 Harold 就问天说，这个这边首付呢只有80万，用公益金贷款买的话，是不是就只能考虑200万左右的房子了？二手房，说北京买还买得了有200万的房子的区域吗？ 暂时 没啥了吧？ 您去六环外看看，还得是昌平南口， 反正就偏远点的地方。 对，偏 找一找，还得好好找一找。 对，是， 确实，不太，您再攒攒吧，我觉得。 对， 别这么着急。 就之前老跟大家推过的石景山区，然后大家可以看了看那个，比如说是你真的想在北京买的话，就是我们点的这种个别小区，可能还会有像，往文头沟走。的这种交界高井小区和广宁村这种小区，然后房子都在高井比较老，是80年代，然后广宁村小区有90年代的房子，然后它是50多平那种6层的红砖楼，现在有230万到250万的房子， 那不行，人说80万吧，然后说要120万贷款的200万以内。 200万以内就没有了。 对，所以我觉得你再攒一攒， 对， 就是 攒一攒， 也不要非得着急说这个一定要买一套啊。而且主要是，你想您这样的话，这个而且刚之前他还说到外边他还有商贷，就别的地区还有2000，然后呢，公益金贷款的话，你看再有个，是吧？这个一个月挺多的呢。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您再攒攒再说吧。而且以后慢慢我们也看了，今年啊，就18年，我相信这个租房的这种状态应该是会越来越好的。 是的， 所以您也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一些租房的这种房子啊。然后另外他说有没有比较可以等的这种共有产权房，那共有产权房也没有200万以内的吧，就是也会比较少吧。 没有没有， 对吧？所以这个确实挺难的啊。 对， 您再攒一攒，再等一等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这个人民网的2月3号啊，这个说这个2号新版的这个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呢，也是正式的发布了，并且呢将在4月15号起实施。上月的下旬，北京呢就北京市存量房屋的这种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等多个文件公开的征求这个社会意见。北京市住建委呢也是根据这个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这个修改完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为交易双方提供了一份体现公平公正、符合当下法律规范的这样一个民事合同的范本，在充分的尊重双方意思自治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保障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设计了大量提示性条款，有助于交易双方防范潜在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交易风险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 对，咱们的房屋买卖合同更完善了。那有人就问了，那完善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说，咱们新版的合同在二手房成交价格这块附属了设施，比如家具家电呀、装修装饰啊等价格相关的，包含在房屋成交价内。这为了避免什么呢？就是避免交易中咱们之前都说的阴阳合同。那还有一块呢，就是说咱们这一次新版的这个合同之中没有把这个精装修写在价格或者计价里面，说明这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做法。那房屋买卖的自由交易，而且精装的认定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这也是说跟之前，也就是说比之前的合同咱们做的更加的谨慎严谨，防止这个阴阳合同了。 明确了一房一价。 对，因为以前经常把这个装修款当做这个，是吧？ 对呀、 这个基本上就不上税了嘛。 还有咱们之前老说的就是说这个前户主这个户口不迁出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在新版合同中还明确了逾期迁出户口违约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咱们现在之前如果没有这条呢，咱们就写到补充条款里。 对， 那现在有了，说明这个合同更加严谨谨慎了。 没错，当然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范本的这种合同是越来越严谨了，但是毕竟这个每家每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 还是建议您啊，根据自身这个您家的一些情况和您比如说买卖房屋的这些情况，更加详细的适合您家的一些条款还是要尽量多的。 不是说这新版合同一实施咱们就不用签那个细则 了， 不是这样的。 对， 还不是这样的，因为每家每户咱们的 购房情况包括这个居住情况都不一样， 嗯， 您还是得根据您家您买的这个房子制定详细的细则， 没错， 都要想清楚了。 嗯， 那这个新版合同将于今年的4月15号正式推行，也就是说您在4月15号以后有购买买卖房屋这种行为要签新版的合同了，这点您一定要注意。 没错，嗯，啊，然后另外这个补充协议该写还是写啊？ 对，该写还是写。 里边有什么样的细节，该往里写就写清楚，写得越详细越好。 对， 都约定清楚了， 嗯， 你把以后你觉得你能想到的所有的，之前我们在法律上不是也说过了吗？ 对， 能想到的问题都写上， 对，然 后省着以后出现纠纷， 嗯， 啊。 对，出现纠纷还得找高燕来。 嗨，对，对对对对，多听我们节目啊，其实很多问题就能解决啊。来关注一下下面一条问题啊，说今年呢，石景山区将选定八宝山古城、五里屯三个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租赁房屋的这样一个项目，总建设规模大约是150,000平方米，其中的住宅面积大约是100,000平方米，为市民的提供1000余套租赁住房。那项目呢，这个建设将确保集体经济组织获得长期的一个稳定收益，维护集体的这样一个经济组织的利益啊。这个应该说石景山集体土地会有1000多套这种租赁房啊，其实对于那边上班的朋友来说还挺好的。 嗯，咱们刚才刚说完这个租赁住房，这个租赁住房其实已经在路上了。那像石景山这个三块地儿，八宝山古城跟五里屯，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咱们一个个说啊。八宝山这个租赁住房在这个鲁谷东街附近，大概是初步设计两栋主体建筑，大概能提供将近550套这样的租赁房。古城这块地呢，在这个石景山园南区，也是古城的那个区域内，大概是3栋主体建筑能提供460套租赁房。像五里屯这块地呢，也是能提供3栋主体建筑。大概是360套租赁房。那有人就问了，其实三块地，每块地提供2到3栋，其实挺少的。其实如果了解石景山的人，大家就可以知道石景山这块地儿本身就比较小， 嗯， 所以说石景山这么小的地儿都能提供3个这个租赁住房这个地块，其实挺不容易的。还有就是这三块地儿位置都不错，像八宝山跟古城都有地铁一号线直达咱们直达城区内。像五里屯这块地，虽然现在它处于发展中，像商业呀包括那个位置也没有地铁，都是一般，但是它呢去年拍了一个地块，这个地块将来还也是要建这种中高端的改善型住宅，相信它以后的配套也不会太差，所以这三块地还是挺好的，并且都是临着这种产业园区。 对， 那像那个像以后真的是会居住也好，或者是说它周边的交通也好都不会差，所以还不错。嗯， 都是石景山区算是商圈的核心部分吧。 嗯， 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春节将至了，不少人准备回乡买房，就有人会问啊，可以用北京的公积金买外地的房子吗？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积金啊，因为都是在北京缴的嘛，这个回老家买房怎么去提出来，怎么提？而且好像还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外地的城市都能提北京的公积金。 嗯，对， 所以这个 咱们 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上期就提到了这个春节回家置业的这个问题。那有的人这期就问了，那我能不能用我在北京上班，我能不能用北京的这个公积金我买家里边的房子呢？其实咱们这个公积金买房这政策还是不一样的，分两种情况嘛。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呀您是非京籍，那个您只能在第一户籍所在地，也就是说您是户籍，比如我户籍湖北的。这就是户籍所在地。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户籍所在省的省会城市。第三种情况就是其他的外地城市。在这三种情况是，户籍所在地可以提公积金，户籍所在省的省会城市也可以提，但是其他外地的城市不可以提。比如说，我是非京籍，我是湖北人，我想在河北买房， 不 能提。嗯，这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是京籍，这京籍包括我有那个工作居住证啊。 嗯， 我是京籍，可以购买地是哪儿啊？天津、河北这两块地儿，您要想买房是可以提公积金的，除了这块两块地儿之外是不能提的。 嗯， 所以说这点哈，您还是要记清楚了。嗯。 所以这个提公积金啊，有一定的这种规矩啊， 对 大家得每次好好的这个 查一下啊，查一下、嗯、好吧。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不过呢在这儿再跟大家多说一条这个消息，也是关于这个马上这不是临近春节了嘛、 嗯、 我们也收到了这个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一个提示啊，就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是首先先祝大家这个新春愉快啊，阖家欢乐、 嗯、 但是啊，请大家自觉的这个遵守禁放的这种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以及其他的禁放区域啊去燃放这个烟花爆竹、 嗯、 啊。所以呢在这儿呢，虽然说这个以前是我们的一个传统哈，烟放点这个鞭炮啊什么的、 嗯、 但是确确实实因为这个烟花爆竹燃放而造成的一些什么火灾啊、 嗯、 然后包括一些人身的这种安全问题啊、 嗯、 啊确实还是挺多的，然后包括这个空气的问题啊。 对，空气和安全是个大问题，像去年咱们都知道北京的空气质量不算太好，那今年真的是 好很多了。 对，好很多了、嗯、还有一个就是说今年大家都知道没有下雪嘛，没有下雪就比较干燥、 嗯、 那更容易产生这种 火灾 呀、啊、安全隐患的问题。 对，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就是咱们禁放的区域包括五环以内啊、 嗯、 大家一定不要燃放这个烟花爆竹。 千万别放。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来回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如果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问、 嗯、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啊、嗯、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您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加微的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这我看刚才那位公众号那位朋友是真的想买房，他说我看顺义昌平有两万多点的共有产权房不到200，但是呢公有产权房我得再等3年才能有资格买呢。所以我给他回了一句，您再等等吧。 这个咱们北京市5年之内要供应25万套，今年供应5万套，所以说您再等3年也是能买着的。 对，嗯、再等一等，而且3年之后没准您的钱还能再多一点。 对， 对啊、 再攒攒钱，再等 余地还能再多一点。 嗯、对, 对, 对、 啊，然后也没准3年以后这个。北京的这种租赁房市场，因为这个我相信发展一定非常的快，租赁房市场可能发展的会非常的好，而且也进入到了这种正轨、 嗯、 那可能也许您当然就不想再买房了。 我觉得当时您的选择性一定会比现在大。 对、 嗯、 所以一定是您再等等吧， 再等等。 别 着急别 着急、 嗯、 对，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这个拆迁的房子没有取得房本，这个算不算套数呢？ 我理解这位朋友就是说，拆了拆迁协议，但是这个房子有可能下来，有可能没下来，但是房本肯定没下来，算不算套数？这个呢，如果说您这房子涉及到拆迁的话，得看您是否在房管局备案了，如果备案的话就算套数，如果没有备案就不算套数。 嗯， 所以说您要去查一查。嗯， 这得真的得看啊。 对， 就看你的系统里面有没有，是这意思吧？ 对，是。 嗯 嗯、其实这个涉及套，为什么这位朋友这么问啊，他可能是、 嗯、 首先是他可能是想买那种想买商品房，然后看看自己是首套还是二套、 嗯、 这样的情况、 嗯、 这得您还是得查查。嗯 嗯，行，来吧，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说我看见好多房源标明的都是限价商品房，那请问这种房子是如何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的？ 限价商品房和经适房一样，也是要求购房者5年之内不得转让。这个5年之内说的是咱们取得房本之后的5年，然后五年内必须我要转让的，可向这个户口所在地的住房保障管理局申请回购。回购价格按照原价格和那个考虑折旧和物价等这种因素而确定。5年后如果说您还是想转让，那就是说按照届时同地段普通商品房和北京限价房的一个差价的35%缴纳一个土地收益金，然后您就可以去往外卖啊，或者说想转让。 哎呀，所以就关于这个这个相关这种费用的这种事儿啊，就是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确它是什么房子，是吧？ 对， 这个包括经适房也好，限价商品房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种房、 嗯、 就你先了解它的性质。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建议你啊，就是买这类型的这种保障性的这种住房的时候哈、啊 嗯， 就是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这种上市。当然，可能有的说我签合同之后，人家可能还会去跑这些、 嗯、 这个一步一步的这种东西。但是呢、 嗯、 一定要保证哪怕在合同里写清楚了，如果说他上不了市怎么办、 嗯、 啊，这个其实是很麻烦。之前也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拖了很久，然后包括、 嗯、 可能人家也不是说不去办、 嗯、 而只是说就是可能单位他没有那么快呀、啊、或者什么的耽误了很长时间，结果到最后呢几个月过去了可能还是上不了市， 那这个几月的这个出现的这个问题，包括这个房子又涨了，那怎么办？ 所以您在买房之前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屋的性质， 是， 然后考虑完善了。嗯，就是想多想嘛，也是，就是不要等到就是说最后，家里有突发情况也好，或者说您之前没考虑完善也好，再卖房出现的这些问题。 对，所以就是一定要先补充协议签好了。如果这辆房子这个我等了，然后呢，这个你上不了市，那这个比如说涨价了这一段的这种空间的这个差价。 嗯，对， 怎么办啊？这个一定要写清楚。 嗯，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朋友的问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北京市的这个公积金看这个征信吗？ 这个市属公积金对征信是没有，暂时没有特殊要求。那国管公积金的近两年内借款人和配偶有逾期贷款的，连续3至5次最高贷款额下浮20%，连续6次就直接拒贷了。 嗯 嗯。就是公积金也是看征信的，然后那个咱们都强调很多次了，然后征信一定要维护自己的征信，不要有逾期的情况。 对对对，然后下面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说北京户口啊，首套首付100万左右，昌平县沿线有哪些合适的房子吗？ 这位朋友就跟刚才跟那个首付80万的那个朋友，他其实需求挺像的。对，按照目前的贷款政策来说呢，按首套无房屋贷来算啊，普通住宅可以贷到这个6.5成，非普宅可以贷到6成。那首付100万左右，差不多能买一个总价230万左右的房子。刚才郑鑫也说了，那个您就往那个6环外看吧。然后那个，石景山也有少部分，比如这个。那个 高井 区域，然后 五里屯 区域。那您像昌平，这位朋友要在昌平沿线找合适的房子，可以去这个昌平西关附近去看一看。第一有昌平县，离着昌平县也不远，大概就1000多米，交通也算便利。然后就是这房子这块附近啊，商业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有一些金客隆啊、苏宁易购啊，这种小型的中小型的商业，像建明里小区，然后清秀园北区都可以考虑，大概是230-240万左右能买一个60平的房子。 好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就是刚才那位想买这个200万房子的朋友，他说商住的房子值得买吗？以后会不会上改住？您就这份心死了吧。这个我房子商住的房子现在已经限购了哈，这个 对， 这个本身就要求它是商业的这种属性，那就是商业属性。 而且估计您还真不能买，因为商办类不能贷款。 嗯， 对， 没错， 不能贷款。 而且不光贷不贷款问题啊，而且就是您就想把它商改出，这种想法就不对，你知道吗？我们就把它纠正过来， 是 完全不可能。 对对对，所以您就不要再想这个事儿了啊。然后我们看看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我看能不能说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这边正好有一朋友问嘛，这个公司名义买这个双证房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利弊啊？ 哎呦，这公司这还真不简单，这公司名义涉及好多事儿。 那就这样吧，下回再说吧。 行， 因为咱时间确实有点来不及了啊。 嗯。 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装修方面的事情啊。我们明天再见。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着。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